Bye.

环金分文苍天，滚烫天，万里关山火。天儿何时该团圆，问苍天何日重归三世间，住进金阁庙堂宽，壮怀的舒展磕头起龙船，却为何偏沿边堆成火源，安天哪天船间有空难朕风雪磨砺，将阴房压倒，翰林冲若早回矣哟！不，先风雪破瓦断苍天龙仙，你何苦临冲从上尘危烟，埋乾坤难埋神庙，但丁峰 好，谢谢王平的演唱和表演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接下来呢，我要为大家请出的是来自天津的优秀的程派传人李佩红，为我们献上《春闺梦》。